还有那帮哥们儿们，咱们不见不散啊！我呢也借助 FM999这个平台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工作顺利。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FM999携手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了一位老朋友，我先不说他是谁，我先来说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讲什么。相信大家在旅途当中啊，一定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奇葩事儿。哎，我们旁边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奇葩事儿可能比你的要多一点。他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郭潇。潇潇你好。 大家好，我是郭潇，非常高兴今天又见到孟阳了，然后他要我来讲一讲我发生过的囧事。 刚刚也说了，旅途当中嘛，肯定难免会遇到各种让你惊喜的，还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囧事儿。你先来说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吧。 我去过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欧洲的话大部分除了北欧都去过了，像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匈牙利，布拉格那是哪来着？捷克。对，欧洲去过这些地方，然后亚洲去过泰国、柬埔寨， 哎，行了， 印度尼西亚， 反正就是地儿， 说了 地儿挺多的，算得上是一个旅游达人哈。而且呢，去了那么多地方，相信啊，会有一些地方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它那边的美食美景，还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奇葩事儿。 是啊，就是有些事儿可能当时想起来挺懊悔的，但是后来回来之后想想也挺好玩的。 对，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误机嘛，然后在机场一下就停留了一晚上的时间，然后后来呢又转机到那边，然后就赶那个另一班飞机，就真的觉得特别的刺激，而且觉得自己当时怎么那么倒霉。然后为什么就自己偏偏自己那班飞机要延误呢？ 哦，你是飞机延误，不是自己误机是吧？ 不是自己误机，虽然说我也自己误过去，但是呢，这件事儿啊，过后你就会觉得，哎，还挺刺激、挺惊险的，给你这个波澜不惊的这个旅程当中添了一点点的小调料，所以觉得还挺好玩的。 既然说到飞机了嘛，我想起来我有一次是没有赶上飞机， 误机是吗？ 对， 什么原因误机？是不是睡过了？ 不是睡过了，是我太悠闲了。 嗯， 我觉得我肯定能赶上，而且当时也没事儿，就是好像是第二天，就是当天中午12点多的飞机还是几点，反正挺宽裕的。 嗯， 他上午就出去玩了，上午出去玩了大概觉得还有3个小时左右能够就该飞机起飞嘛，我觉得差不多。 嗯， 我就去酒店拿东西什么的，但是我又问人，我说到机场要多长时间啊，他说可能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吧，然后就不着急，我说那我去吃个饭吧。然后又到旁边溜达，还在查说哪家饭店好吃啊。 嗯 嗯，我当时是在波尔图，就葡萄牙的波尔图，然后他跟我说你可以去哪儿哪儿哪儿啊，然后还有哪儿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边有那个外带的咖啡，说是波尔图就这么一家，跟星巴克一样，就很流行的在年轻人当中。 嗯， 然后我就去了，我去吃完饭，然后去买了咖啡，然后才出发。出发之后到那个车站，然后发现哎完了，我走错车站了，我走的这个车站还得再转一下， 嗯， 要中转一下，可能又耽误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没有很着急，我觉得差不多，我就开始就上了地铁了。我还问人呢，我说我是坐地铁快啊，还是打车快啊？那人说你坐地铁吧，地铁比较快。然后我就坐地铁，结果坐地铁我发现那个地铁开得好慢啊，就是我一边看着表，然后数着站数，最后可能不到20分钟，还是不到半个小时，我的飞机就要起飞了，我才到机场。 嗯， 然后我就才开始拎着行李箱狂奔。 你最后赶上那趟飞机了吗？ 没赶上 啊，就是你已经到机场了，还没赶上。 我到机场了，对，但是时间太短了嘛，我拎着行李箱就快开始跑， 就一直跑到那个登机口，然后跟人说我飞机马上延误，你能不能让我先过安检？然后人说没事儿，你先过吧。 嗯， 就安检什么的还挺顺利的。 嗯， 然后就跑到那个登机口的时候，没有找到登机口， 啊、 就上下两层的，然后大概找了有五分钟吧。 嗯， 然后终于找到登机口，然后我就过去跟那个空姐说，我说那个飞机嘛，然后空姐就给我指了指外面，说飞机已经飞走 了。啊。就是他是不是提前飞的吗？ 他没有提前飞，他 就 是 正点飞的。 正点飞的，但是我就正好没赶上嘛。 就刚刚好没赶上。 对。可能再提前十分钟也赶不上人家，因为人家要关门了嘛。 要提前把那个登机口关闭嘛。 然后就没办法，但是当时我又查火车啊，查汽车，我要回马德里，就回西班牙。但是发现火车也特别费劲，汽车也特别费劲，可能要坐一天吧，就是坐那种夜车要坐一晚上。我说算了，那我只能坐飞机回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在外面玩了一个多礼拜了，就觉得好想回家呀，但是又回不去，就跑到那个柜台买了一张特别贵的飞机票。就回去了， 我听说你在泰国还遇到过一些就是上当受骗的经历是吗？ 啊，是啊。 你有那么单纯吗？ 暴露了。 我觉得泰国人民还都挺淳朴的呀。 因为我去泰国之前没有了解过泰国的情况，就直接就去了。 嗯。 也是在这刚才说的葡萄牙的时候是一月份，就是年初，泰国这也是一月份，就是一月几号的时候去的泰国。 嗯。 然后觉得泰国人民还挺友好的吧。 对，每个人都会对你微笑。 对，然后他就是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过来跟我说话嘛， 嗯， 然后觉得这人还不错，他跟我说这天气太热了，你别站在那个太阳底下等红绿灯，你站在树荫底下等吧。 嗯， 然后我就听他的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跟我聊天说你要去哪玩啊，然后我说我想去大皇宫，大皇宫就是泰国那个曼谷最有名的一个景点。 嗯， 他说哦你想去大皇宫啊，他说今天就是中午的时候大皇宫不开门，那些和尚们要吃饭，要不你去个别的地方吧，我给你推荐。 嗯， 我说行啊，去哪儿啊？他就拿一张地图，然后跟我说那个河边，你看，就河边有旁边有好多河嘛，那河边都有那个，皇宫的遗址什么的都挺漂亮的。他说你可以去河边坐个船转一圈，然后等你坐完船之后，正好大皇宫就开门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大皇宫。我说行啊，挺好的。然后我说我怎么去啊？他说我帮你叫个车吧。我说行。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帮我叫个车，他在大街上随便拦一个车不可能和他是一伙的嘛。 嗯， 然后他就走到那路边，就看见有车开过来。 嗯， 然后就给我叫了一辆车，他说我帮你讲价，然后就过去和那个司机讲价，他们讲泰语我也听不懂，但是讲出来价格还挺便宜的。 嗯， 就是我忘了是多少钱，但是也就人民币也就一二十块钱吧，那个价格。我一听我觉得也不贵，那就坐吧。然后那个车就把我拉到了一个港口，但是那个港口特别破，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想过他们俩要合伙骗我。 嗯， 就是 然后你就想哎到港口那就坐船 呗。对，那就坐船嘛，然后就上船了。然后上船之后他们给我收船票钱。 嗯，船票多少钱？ 船票挺贵的，我记得大概是人民币150到200左右的这个价格。 哇，人民币150，那泰铢就得500-600泰铢了吧。 嗯，挺贵的。而且 比大皇宫门票还贵。 而且当时他那个船夫跟我说的是就我一个人坐船。就是一包一条船，然后就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带我在船上玩啊，就是水上面玩，然后看旁边。 VIP。 对，然后我觉得一个小时这个价格倒是也可以承受，我就说行吧，那就上船吧，就走了。 嗯， 走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一路边上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 他也没有给你讲解，他会说中文吗？ 没讲解，不会说。没讲解。 你就自己坐在船上就看看左看看右看看。 我就看看两边那个有的地方有一些就是泰式的建筑。 对，有很多寺庙，有很多民宅。 但是不多呀，不像他说的说特别好看啊什么什么的。在路上的时候，就在水面上的时候，还有人会划船过来。 嗯， 就是卖东西嘛。 卖纪念品。 啊，对，卖纪念品，然后就跟在我们那船旁边。然后就非让我买，我说我不买，不买那个我那个船也不开，那个船也不走，就非让我买。我说我不买。 你当时意识到你上当受骗了吗？ 对啊，我当时意识到了。 你太后知后觉 了。 你应该在码头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这哪儿啊。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可恶的是，就是他把我送回去之后，然后送回去之后上船上岸了，上岸之后那个港口跟我说你要交费，登陆的话你要交一个港口费。 上岸也要交费？ 对。 然后就不交费就不让我出去嘛，嗯，然后就交了多少钱，几十还是100多泰铢的那个钱 啊， 嗯， 好可怜啊， 嗯，然后我当时才反应过来，他们是一个连环的骗局，就是从那个女人开始，她在那边就是跟你搭讪，然后给你叫个车， 嗯， 然后她肯定是跟司机说好了，你带她去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回头之后那个船夫给我们俩钱，我们俩再分啊， 嗯， 这样， 啊，嗯，哇塞，那我想问一下，那天大皇宫开了吗？ 开呀，啊。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泰国可能就曼谷嘛， 嗯， 有很多这样的招法，就是说他们最常用的就是跟你说大皇宫不开门， 嗯， 然后把你骗到别的地方去。 哇塞，然后你真的信了，然后一环一环， 嗯，对，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神经有点大条啊，最后一步都到卖纪念品了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主要是那个没有什么景点，那条线上， 啊， 如果是有景点的话就不觉得被骗了吗？ 好吧，哎，那你当时是一个人去的是吗？ 对，我一个人去的。 嗯，看来这孤苦伶仃，孤孤单单一个小姑娘确实有点危险。 对 啊， 我就觉得好可怜啊我，然后当时还那个就是咳嗽， 嗯， 还生病，然后还是 还被人骗， 然后还是过元旦， 嗯， 然后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外国好可怜啊， 都快哭了，是吗？为什么我听起来这么欢乐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听我们的郭娇一起来讲一讲他旅途当中的故事。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刘达人郭潇。 大家好，我是郭潇。 嗯，我们的上当小达人。刚刚一直在说那个郭潇上当受骗啊，在泰国被骗了的故事。我说哎，你在泰国还有没有被骗？他说我哪有老被骗啊。没有被骗了吗？ 嗯， 哎，你犹豫了，难道真的有吗？ 这个没法再说了，再说大家说你这是什么嘉宾。 没有了，也告诉大家，出门在外，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还是多来查一查攻略，嗯，不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虽然说，我们都觉得泰国人还是挺友好、挺朴实、挺友善的，不过也不可避免有一小部分人啊，可能会哎给你设计这么一个小圈套。 对，泰国人，哎，我觉得他们骗术还挺多的，就是各种花样。 啊，还有什么花样呢？ 因为我当天不是去大皇宫吗？ 去成了吗？ 没去成。 还没去成？为什么？你从河边回来应该去大皇宫了呀。 没有，我从河边回来是因为旁边有两个景点嘛。 嗯， 我想另外一个皇宫我忘了叫什么了，是皇宫还是花园，也挺漂亮的。 嗯， 然后我就先去的那个地方，去完之后出来之后我想去大皇宫，然后还是找不着路嘛，拿着地图就想看看怎么走，然后旁边就有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啊？ 是另外一个人是吗？ 对，另外一个人。我说我要去大皇宫，他说大皇宫现在关门了呀。 大皇宫真的关门了吗？为什么他也说大皇宫关门了？ 对呀，啊，我当时还想说第一个人跟我说大皇宫关门，那可能没关门，都两个人跟我说大皇宫关门，我说可能真的关门了吧。 哇塞，你这是三人成虎哈。然后第一个人说大皇宫关门了，然后给你带了一圈，嗯，花了几一千块钱了将近。然后第二个人又告诉你，哎，大皇宫没开 啊。对呀，啊，然后我想可能确实是没开吧。 嗯， 当时可能是下午4点多，他说今天是那个周五，说今天下班早， 嗯， 你现在去了你也看不了什么了。他说今天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集市， 嗯， 说是最后一天你可以去看看，有好多卖宝石的，还有卖各种泰国的特产啊什么的，你可以去看看。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想看看景点什么的。他说你也去，可以去一下别的寺院，说别的寺院还挺好的。他说那个哪儿哪儿啊什么哪儿哪儿我忘了具体是哪儿了，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说拉我去拉我去，我说你收多少钱啊，我直接 学聪明了， 我直接问的司机嘛，我说你收多少钱啊，然后他说也不贵啊，我忘了是多少钱了，但是 几十铢， 对，几十块钱那样，我说也还行吧，他拉我转几个地方，三四个地方呢，然后他刚告诉我都去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还行，然后我就上车了，然后上车了又开始了另一次被骗的经历。 你不觉得这个套路似曾相识吗？ 就是没反应过来嘛， 啊，台词儿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更高明啊，这个， 去哪儿了？ 他把我拉到了一个那个小教堂，那个小教堂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教堂啊，说这个教堂在泰国就是很有纪念意义还是什么，旁边是一个孤儿院，他说你可以去教堂里边看看，然后就出来，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在里边坐着，他说现在天气太热了，就开始跟我聊天，说太热了外面，我在里边凉快凉快，然后他说那个哎我父母是就广东人，我就其中一方是广东人，我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他跟我说的是英语，然后我就跟他聊天，他说我在这等我老婆和孩子，我老婆和孩子去市场了，说今天是最后一天特价，然后我在这等他们，他说一会儿你也可以去看看，然后说那个市场上有好多宝石，我说行啊行啊，然后就我说差不多我该走了，我就走了。我就走了之后上车了，然后那个拉三轮车的司机就跟我说带我去那个市场看看，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就是一个小型的就卖东西的小商店，然后那个拉三轮的人说你可以不买东西，但是你在里边要多待一会儿，你在里边待十分钟，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购物店吗？ 对，就是购物店。然后说你在里边待十分钟，待十分钟再出来，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回扣，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进去之后发现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哪怕是一个购物的地方，但是有好东西也可以，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卖戒指的啊，卖首饰的啊什么的，我就出来了。我出来之后，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生气，他说你怎么这么短时间就出来了，然后我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他说你这么短时间出来我就什么钱都拿不到，我也没办法，然后他就说那走吧，咱们去下一个地方，我就讲了，我说为什么之前那个中国人会跟我说这个地方有卖东西呢，我想他们三个就是从那个告诉我大皇宫关门到这个司机到在那个教堂里边坐着的中国人，就是他们三肯定是就是一套嘛，就先让我相信就是当地人确实也会去那个地方买东西，然后再把我拉到那个地方买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泰国人真的这个骗术连环骗， 是你太单纯还是他们套路太深？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套路吗？ 而且就是可能我们没有防备心理没有那么强， 对， 所以今天听到了啊，之后如果有自由行去泰国的也要有这样一个警惕心哈，避免再发生像我们郭晓小朋友这种连环套一圈之后又被连环套了。你这还真是单纯啊。我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你，我觉得我已经够意思了， 宽容了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出去可能都是面对非常友好然后会关心你的人来说，就是那个戒备心理就相应来说就会放低很多。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去到大皇宫，你后来去到大皇宫了吗？ 没有，后来没有时间了。 是你心中永远的痛了。就是你后来去到泰国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比较好玩的可以给我们推荐的？ 后来我因为在曼谷待的时间不长，只待了两天，后来晚上去的那个普吉的，不是普吉，一条街叫什么街呀、就有好多那个夜市，泰国吃的东西特别多 啊，曼谷夜市也很多， 夜市，然后有各种就特别吵的那种表演在大街上，然后还可以看到人妖走来走去的， 特别吵的表演， 特别吵表演就是比如说重一点的电子乐呀、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夜市里面的小吃一定要尝。 嗯， 而且泰国的当地的物价真的挺便宜的哈， 挺便宜的，吃的东西特好。 吃的东西特好， 吃的东西特好。 还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啊、就一定要吃的？ 我喜欢喝果汁，就是在大街上也就和5块钱或10块钱人民币就一杯鲜榨的果汁嘛。 你是不是买贵了？ 贵吗？ 我怎么觉得他们那个果汁基本上都是15株，然后和人民币也就是3块。 忘了。 郭笑一脸茫然，我又上当了吗？连果汁都要骗我吗？不过确实挺便宜的，3-4块钱买一杯鲜榨果汁。 哦，但是有的果汁它是加糖的还是加水的呀？ 他们那边水果本来就很甜，不过它肯定得兑点水，要不然多浓。 哎，对，还有一个那个泰国那个什么咖喱啊，冬阴汤啊，还有咖喱啊，什么都特别好吃。 嗯， 街边上也有好多，就是像我们这边卖什么卖煎饼的摊儿那种，支一个小透明的小车，然后在那卖各种炒饭啊、咖喱啊什么，那叫泰国的什么东西， 米卷之类的哈， 对，都不错，而且还便宜。 我曾经吃过一个小摊上面的那个木瓜沙拉，青木瓜沙 拉，青木瓜沙拉， 青木瓜沙拉。对，我当时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就是类似凉拌黄瓜之类的东西吗？我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嘛。但是你吃到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是就味蕾一下就打开了。 我觉得特别好吃。 对，因为泰国很热嘛，就是人很容易那个食欲不振，就不想吃东西。但是你喝一杯果汁，再来一个青木瓜沙拉，你就瞬间就觉得，哎呀，我可以吃好吃下一头牛，对，就可以吃下一头牛。所以我觉得泰国还是一个非常建议大家去自由行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郭笑来讲一讲他在其他地方的这些囧事啊，不要错过。如果你爱听热闹的话。 Just a photo of us. 通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回来听游天下。哎，一听到这个音乐，相信大家就好像来到了印度。没错，我们的郭潇也带大家来到印度了啊。郭潇小朋友， 大家好。 曾老师今天要给我们讲一讲印度的什么地方呢？ 印度我只去了德里。 德里， 印度的首都。 嗯，哎，你当时是为什么要去到印度这个地方？ 我当时是开会。 哦， 工 作出差。 对，然后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是可以自由活动。 嗯， 因为当时我妈觉得印度特别不安全，非得要跟我一起去，然后当时还带着我妈去了。 哎，我觉得这个妈妈级别的这个长辈哈，一般都会觉得你不安全，我跟你一起去吧。 嗯、 其实他们可能也想自己去玩一玩。 我妈倒是还好，但是我觉得她去了之后，我还得照顾她，其实好不方便呢。 对， 没办法。 对，我妈每次都想跟我出去玩，但是她晕车，每次我什么都不用干了，我就光照顾她了。所以带父母出去，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啊？ 嗯，我觉得父母那个年纪嘛，还是给他们找舒适一点的东西比较好，比如说给他们安排一个那个有导游的行程。 嗯。 或者是有，如果你不能陪他们的话，找一个会中文的讲解。 嗯， 这样。 嗯，确实是有的朋友，我们年轻朋友可能更喜欢自由行，不喜欢跟着旅行团这样受管束哈。不过爸妈还是喜欢这种保姆式的， 对， 就是你给他安排的越周到越细腻越好，他离开你一分钟都不行。 而且我们自己自由行的时候可能喜欢坐公共交通，就是坐车啊或者是暴走啊都觉得挺爽的。 嗯， 但是老年人就不适合这样。因为我曾经带我爸妈在西班牙走过，最后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不满意。 这纯步行是吗？ 对，我在他们走过马德里市中心啊， 嗯， 然后我发现后来他们都走不动了， 嗯， 就是觉得好烦啊，走的。 对，其实老年人他们可能就更愿意就是打卡团，嗯，我就来这儿转一转，哎，我觉得我来过了，我人生我都值了。 嗯， 你让我去走路，然后去慢慢的去欣赏，可能他做不到了。对，所以如果你要带爸妈出去玩的话，也要注意一下，按照他的这个习惯以及喜好来给他安排行程。那你这次公务出行带着爸妈是什么感受？ 我妈倒是还挺就是挺能习惯，就每次带她去一个国外的地方，她， 嗯， 能习惯当地的饮食，然后还能跟外国人就是说笑，就她虽然不会说英语， 哦， 但是会跟人开玩笑， 嗯， 倒是也还行。然后给她安排了一个导游，就是带她出去玩了一天， 嗯， 她当天玩的还不错， 嗯， 然后有一天我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她一起出去了，我们又包了一个车，请了一个导游。当时我感觉就是印度的导游都就是态度特别好， 嗯， 服务特别周到， 嗯， 然后讲解啊也还行，挺细致的。 嗯 嗯， 所以第一天你妈跟着那个导游出去了，哎，对你回来之后表扬了一番哈， 啊，对对， 哎，这导游特别好，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挺满意的。 嗯，第二天你正好也没事儿，然后就跟着你妈妈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团。 嗯，对，就不是一个团，就是我们包了一个车。 嗯， 而且印度消费很低嘛， 嗯， 我们当时可能也就300人民币左右一天， 嗯， 我忘了具体是多少钱了。 司机加导游吗？ 对，司机加导游。 哦，那真的挺便宜的。 嗯， 你的感受怎么样？ 我的感受就是，对印度整体的感受，觉得挺好玩的。 嗯， 然后脏乱差， 这点掐了不补，就可能初步的印象就稍微有点那边尘土飞扬的感觉。 就是不会像中国这种雾霾了，我觉得印度的环境可能比中国的雾霾还是好一点的。 嗯， 但是它是那种乱，大街上既有动物，又有车，又有人。 什么动物？ 什么动物都有，有大象，有狗，有什么马 啊， 就是这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然后还有人不停地按喇叭， 嗯， 就是因为 就特别吵， 对，特别吵。但是你又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就是别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象。 啊，你看这人和自然， 嗯， 和谐共处的一番景象。 对，就是狗啊什么的都在大街上溜达， 嗯， 然后还有人骑大象走嘛。 嗯，哇，他们那边的交通工具有大象啊。 嗯， 是合法的吗？ 是合法的吧。 合法的大象可以闯红灯吗？ 那边好像都闯红灯。就是感觉完全没有交通规则，嗯，就是车道也就是各种乱插。 嗯，就还挺自由的那种感觉。嗯，我们就这样讲嘛，嗯，对不对？ 就这样讲吧。 很自由的一个环境，然后人和动物都非常的自由。嗯，然后你就在这种环境下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嗯， 对。 然后你妈也挺满意的。 嗯 嗯，那有什么好囧的嘛。 哦，因为我们后来有买东西嘛。买东西又讲 又被拉到购物店了吗？ 我们当时没有觉得被骗。 嗯， 后来回来之后才在比这个价格，他觉得哎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啊。 你去买什么了？ 买沙粒。 沙粒是什么呢？ 印度人的一个传统服装，就是它是一个一条特别长的布啊，只能这么说。 嗯， 很漂亮，有什么样的花纹什么样颜色都有。 嗯， 然后它有当地那种传统的穿法，在身上裹两圈啊。 哦，就是那种一块布然后裹全身的那种。 对，一块布裹全身。 哦， 然后有的人还会用同样的布料再做一个小上衣披在外面。 哦， 就很漂亮。他们当地人就是出嫁新娘也都穿纱丽。 嗯， 就参加什么重要的活动的时候也穿纱丽。 嗯， 然后就特别喜欢，特别想买纱丽回家。 嗯，传统服饰。 嗯 嗯， 然后我们不想去那个就是导游店里买嘛。 嗯， 因为那个导游也带我们去了一些地方，他之前跟我们说这些地方可能有点贵，我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发现确实挺贵的，一条纱丽要好几百人民币或者好几千人民币。 嗯， 然后我们就没买嘛，什么都没买。然后最后要行程快结束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说我带你们到一个当地人买纱丽的地方吧，然后他说那个地方纱丽便宜，然后我们就相信了，我们就跟着他去了。 嗯， 确实是一个很小就是很破的一个地方。 嗯， 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个购物店。 嗯， 就在德里的老德里的中心。老德里中心如果就是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去印度的话，就可以看到我说的那个脏乱差的景象。 嗯， 就是你想在一条路上好好的走都走不了，然后满地都是泥。 嗯， 就没有柏油路，满地都是泥。 然后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找了一家店，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想，就觉得这店可能就是他们当地人买东西的地方。 嗯，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还坐在地上，就按照印度人那个传统坐在地上看，然后那个老板给我拿条，各种拿着好多条来给我看，他那个沙粒就是一摞摞一屋啊，就是从上到下，从上摞到尾，就像一个货仓一样， 就像进了裁缝店似的 啊、嗯。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人在地上坐着，在那挑东西， 嗯， 然后看着都觉得还行，然后就买了呀。然后那老板特别会做生意，就说你买这个吧，买这个吧，说这颜色好看，哎，那个也好看，所以下面买了五六条。 你买那么多干嘛、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去当地买一些传统服饰、啊、买一件回来都不一定会穿， 就是 可能也就在当地穿一穿， 一次都没穿过呀 你买了五六条 都没穿过。 送朋友了吗？ 没送朋友，我妈说那玩意儿可以做床垫 窗帘儿 你送朋友也穿不了 啊。就是你买的那个价格后来对比发现还挺贵的是吗？ 嗯，我们觉得贵了，因为这个价格和中国的同等质量的布来比布要贵多了 你这是对比度也是很奇葩哦、嗯、遥远的印度然后买回来当床单儿， 就是质量不是那么好， 嗯， 就不像在电视上看到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纱丽是如果放到中国的话就是很普通的布料。然后所以我们回去就想这个导游肯定是刚开始装的，说他没有骗我们，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传统地方、嗯、但实际上他肯定会在当中有利益嘛，但是也还好，就是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过呢，如果大家也提醒大家，如果要买这种传统服饰买一件就够了、 啊、对对对，买一件就够了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女儿跟着妈妈逛街特别容易把不住这个钱包，尤其是妈妈有的时候比女儿哎买这个好看好看，她怎么看她女儿穿什么都好看， 嗯， 是吧？ 对， 所以可能本来我们自己逛街买两件最多了，跟着妈妈逛能买个五六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有人掏腰包啊？ 对呀、啊， 妈妈掏腰包看来这个郭潇是不仅自己上当受骗，带着他 拉着妈妈一起上当受骗 拉着妈妈一起也上当受骗。不过我听说啊，郭潇还有一件特别惊险的事情也挺倒霉的，就是曾经把护照给丢了。这件事儿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忌讳也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就要守候我们的听游天下，休息一下，一会儿来听一听我们的郭潇是怎么平安回国的。 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囧游小达人郭潇，郭老师。 大家好，我是郭潇。 郭潇是我们的西班牙专家啊，如果你们要去西班牙旅游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的郭潇来询问一下啊，因为他在西班牙留学3年， 对 对吧？嗯，不过呢，除了西班牙之外，世界各地也都有我们的郭潇的脚印。当然啦，这个脚印留多了，难免 事情也多， 对，会中2次奖，对不对？听说丢护照了，在哪儿丢的？ 在匈牙利丢的。 啊、 就是我也是刚去西班牙没多久，去了也就2-3个月嘛，第一次出国玩，就从西班牙去另外一个国家玩，然后就护照就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是连包就包也找不着了， 包找得着，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回已经玩完了，就行程都结束了，准备回西班牙了，然后在登机的时候就在包里翻，就发现找不着了。找不着了，我就想我会丢在哪儿呢？我有可能是丢在上一班飞机上了，没拿下来 啊， 就觉得那算了，不找了。因为我当时是和一个西班牙人一起去的，然后他是拿着本国的，他有那个欧盟那个 ID 卡，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 身份证， 他拿着身份证可以回国，然后我不行，我只能拿护照。 你拿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你说看， 真的，因为西班牙的就是我中国护照上有签证，就可以来回走 啊。中国身份证在外边不好使， 不好使，对。然后就他就先走了， 他就抛弃你了， 对，他就抛弃我了，还是我当时的男朋友， 哇。是不是已经分手了？ 早就分了， 必须的，这种男朋友必须得分手， 因为本来就不是，就旅行完之后本来关系就不是特好，就觉得不合适 啊。 然后我想，哎，他终于走了，我可以安生一会儿了，他走就走吧。我就说你先走吧，不要耽误你工作。因为他是请假嘛。我说不要你耽误你工作，你就先走吧。然后他就特别不客气的，也没有挽留，就先走了 啊。 然后我就回去自己解决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当时找不着护照，然后机票也虽然说你可以改签，我就先保留了，就没有说什么时候再飞，就先保留了，我就回去就去办了。那天好像是周六，就是使馆不上班，我也没法直接去办，我只能等到周一，就回到原来的那个青旅，就又跟那个老板说再续2天房，行，那也没办法，就等着呗。但是还挺好的，就是在那个旅馆里面碰见了几个意大利女孩，我们在那儿玩的还挺开心的。我跟他们说我把护照丢了，走不了了，所以我只能多住2天，然后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就聊天啊什么的。哦，他们不是意大利，是西班牙女孩 啊。 然后我跟他们说西班牙语嘛，他们是在意大利上学 啊。 然后就我说我给你们做饭啊，青旅里面有那个可以做饭的东西，然后有 给他们做中餐吗？ 对，我给他们做中餐，然后他们都特别喜欢吃。我给他们做的那个煮的米粥，然后西红柿炒鸡蛋， 哇，招牌菜。 然后就 我发现你这护照丢了一点不着急呀、 不着急， 还跟人家玩特开心。男朋友走了，已经飞走了，你这个护照也找不着，还跟人家女孩们玩特开心。 就我上网查了怎么办嘛，我就开始上网查护照丢了怎么办， 因为使馆不开门也没办法， 使馆不开门，人家说你要去大使馆，还是去申请新的那个旅行证件，我都去了，我去大使馆了，然后大使馆的人不让我进去，就是说你这个事要到领事馆，大使馆主要处理一些公务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事件，然后领事馆是做公民服务的，就比如说你要办签证啊，办这些护照，就是跟那个公民比较关系比较多，然后大使馆大部分都会代表一些国家事务， 就是组织啊机构啊这些， 对， 就公对公可能会多一些， 对，然后他们让我去领事馆，我就去领事馆了，我去领事馆了，人家说你这个要先到本地的公安局调档案，我们要给他们发那个信息，就是但是本地公安局什么时候回复我们，我们不知道，一定要等他们回复我们，我们才能给你开这个临时的旅行证 啊。 但是你想有时差嘛，要等的话肯定是1天2天之类的事情了，就很久，然后我当时还要考试，就是要着急回西班牙考试，我说我不能等啊，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立马给你补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走了，我就没让他们补， 然后我就跑大使馆，我说我去大使馆求他们帮我吧，看他们能不能帮我去就是给我出一个东西。 嗯， 然后就溜进了大使馆。 溜进了。 嗯，有车进去吗？ 啊， 就是他有人进的门和车进的门。 嗯，没从人进的门， 没从人进的门走，就跟着车一起进去了。 嗯， 跟着车一起进去了，就人家也没拦我。 嗯， 没拦我，我就去上楼找人了。 嗯， 我找人还正好找到一个就是很年轻，有就是一个大使馆的应该是秘书吧还是什么、 嗯， 我也记不清了，就是也不是那种就有官腔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情况，然后他说我帮你问问吧，然后他就帮我问，但是最后他说我们也大使馆也没办法帮你开证明，嗯，他说要不你就坐火车回去，他说坐火车不用护照，他说以前也有人这么回去过， 嗯， 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坐火车太危险了，因为匈牙利离西班牙特别远， 坐火车大概多长时间？ 得一天吧，就是好久 啊， 还要倒车啊什么的。 你都等了两天了 啊，然后 要我提前就 坐火车 回去了是吗？ 对， 但是坐火车回去也有风险，就是人家会查你的证件 啊、嗯， 查你证件的时候你没有护照、啊、也不行。 嗯， 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后来他们给我打电话，就是有那个男朋友， 嗯， 回到西班牙之后给我打电话， 嗯， 说你那个护照在书包里呢。 他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们回去翻东西嘛， 嗯， 就是翻就找着了， 嗯， 就告诉我找着了。那找着我就不用办了嘛， 嗯、 我就等他们给我寄过来，然后我就可以坐飞机回去了。 嗯， 就这样，就、 啊、 又等了两天， 就等于那个证件在包里，然后让你男朋友给带回去了， 嗯，对，让他给带回去了， 他又给邮回来了。 嗯， 天。好传奇啊你。 对，然后就是大概是经过这次就知道丢护照之后该怎么办了嘛， 嗯， 就要去领事馆补那个文件， 嗯 嗯，然后还挺就是觉得这两天玩的挺开心的，主要是一个是跟那个西班牙女孩玩，第二个是那个领事馆的那个哥哥， 嗯， 就算是哥哥吧，还带我去匈牙利那些好玩的地方，之前没去过的地方 啊， 带我去泡温泉啊，带我去吃那个当地的牛肉啊什么的， 就还认识好朋友了哈、 嗯、对， 觉得也值了哈，因祸得福， 觉得值了。嗯， 就有的时候本来很囧的事儿，但是可能会让你遇到另外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惊喜。嗯，所以呢，这就是你旅途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奇葩事儿，我觉得还没讲完吧。 嗯，还有还想听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郭潇，他愿意把他这个在旅途当中的故事分享给我们，相信电波那头的你应该也在旅途当中遇到过各种各样好的坏的故事，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像我们的郭潇一样，哎，坐在直播间我们来讲讲，让我们欢乐一下，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讲给我们哈，让我们大家都开心一下、 啊、我觉得就是在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碰见好人，也可能会碰见坏人， 嗯， 就是都有吧，然后回来回想之后觉得这些经历都挺珍贵的， 嗯，都是用什么钱呢、啊、买不回来的、 嗯、 同时也是你通过书本以及影像看不来的， 对， 嗯， 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些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 嗯，多体验一下、 嗯、 就是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人生这么好玩哈、 啊、 这么有趣、 嗯， 同时呢，也可以，我觉得旅行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鉴别一下你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究竟适不适合你，是吗？ 对对对， 因为 有人说最适合就是情侣的、 嗯， 就是怎么看情侣合适不合适，就是去旅行， 嗯， 因为你们在一起天天都在一起，会发生很多事情， 嗯，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决定，然后会一起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平时两个人一起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这种相处模式是磨合不来。的避免结了婚再去蜜月旅行，回来就直接分手不太好哈。 是啊， 嗯，所以呢，如果你的那个男朋友正在考核期内呢，就跟他来一次这个旅行啊，说走就走的。万一他离开你了，你的护照都丢了，还自己回来，就立马斩钉截铁的跟他分开啊。同时呢，他还带着你的护照走，说明这是。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听游天下，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郭潇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在旅途当中的这个故事啊。郭潇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跟我们听友说的？随便说。 说什么呀？ 随便说。不是 摩 羯 座， 摩羯座的郭潇小声的跟我说，真不知道说什么，明明说了一期了已经。嗯，好，那最后来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或者推荐一个电影吧。 好，因为我马上要去墨西哥了嘛，给大家推荐一个墨西哥电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叫做《恰如水之于巧克力》。